你作為一個所謂行政長官的候選人，或者在政府度幾十年，你連白色恐怖呢個 term 點解你都未識，係咪？真係比爾不倫，蕭芳芳撐林鄭月娥，有啲人睇唔過眼，就認為你不單止係聾，你直情係盲咗啦。我諗佢就覺得呢句咧就好難頂啦，因為好刻薄。喂，網上言論不嬲都係咁噶啦，好似我哋咁，成日都俾嗰啲即係網上五毛啊，即係咒你全家死都有啦，係咪？呢有乜所謂啫？係嘛？你只要用一個即係好輕鬆平常嘅態度睇呢啲，就咁就得噶啦。唔係多數人都覺得你應該要死啊嘛，落地獄啊嘛，係嘛？網上呢啲言論，你或者可以咁講，一係欺凌，網上欺凌，咁你又可以還擊嘅啫，係咪？咁點樣叫白色恐怖啫？嗱，我諗好多人都唔知道咩叫白色恐怖，唔正單止係呢個林鄭月娥，係嘛？白色恐怖最早咧就來自個來源喺邊度咧？就係呢個法國大革命時期，係嘛？嗰啲革命黨人遭受到政府嘅即係血腥鎮壓、壓迫，係嘛？即係大凡一種權力，一個執政嘅權力，或者一種專權嘅力量，或者極權主義也好，威權主義也好，佢打擊嗰啲政治異見分子，或者用一啲高壓嘅手段去對付嗰啲反對派，或者嗰啲政治抗爭者，係嘛？然後令到佢哋會有一個咁嘅陰影，係嘛？呢啲英文咧叫 white terror， 白色恐怖。最早就是法國大革命，到了法蘭西第三共和時期，大家都知道所有的左膠都應該識的，有所謂巴黎公社，這個工人階級的政權成立。那這個巴黎公社政權遭受到政府軍的打壓，是吧？那個呢，政府軍這種行為又叫做白色恐怖。那個來源就來自法國，跟著後來現代人或者現代歷史怎樣講白色恐怖呢？中國人或者台灣人最耳熟能詳的，就是1950年代至到80年代，即是這個台灣解除戒嚴之前，都形容這一段時期，國民黨統治這段時期是白色恐怖。但是這個白色恐怖更早之前在中國呢，就是這個共產黨還未奪取政權的時候，它有效管治的地方或者它佔據了的地方就叫紅區，國民黨統治的地方就叫白區，白區呢就實行白色恐怖。咁有白色恐怖就有紅色恐怖啦，紅色恐怖比白色恐怖猶有過之。呢、這個蘇維埃政權或者俄國革命成功之後，咁樣所實行嘅嗰個極權統治就係紅色恐怖。但之前呢，佢就反對白色恐怖嘅，因為俄國即係帝王時期呢，俄帝呢即係嗰個俄國王朝嘅嗰個顏色，個主色嘅白色嘅，知唔知？其實白色後來又代表保守，紅色就代表進步或者激進，所以共產黨就用紅色，咁但係佢實行紅色恐怖。紅色恐怖相對於白色恐怖咧，即係一千倍都唔止。你諗下，毛澤東間接直接殺死幾多人咧？幾千萬人，全世界冇一個即係所謂魔頭啊！比呢一個中國嘅毛澤東殺人更多，希特拉都行埋一邊 ，OK， 史泰林都行埋一邊，嗱呢啲就叫紅色恐怖。而家有冇白色恐怖呢？其實冇嘅，其實喺冷戰時期可能仲有，即係90年代之前，即係冷戰期間嗰啲第三世界國家嗰啲政府右派嘅政府實行嘅嗰種高壓嘅統治或者威權專權嘅統治就係白色恐怖。好啦。如果大家熟悉呢一段歷史，或者知道乜嘢叫白色恐怖，甚至咩叫紅色恐怖，咁鬧蕭芳芳喺網上嗰啲無名無姓，或者你網民去批評啲蕭芳芳好撐呢個林鄭月娥，咁又點樣叫白色恐怖呢？係咪？所以白色恐怖唔係咁解嘅。咁但係你林鄭月娥要用白色恐怖呢個 term 嚟形容嗰啲批評蕭芳芳嘅人。即係除了比爾不倫咧，又反映到呢個女人的心態。OK， 佢係唔可以接受批評嘅。嗱，黃毓民就最清楚，因為我批評佢唔少，跟住佢就同我翻面，係咪？當我係殺父仇人咁滯。你留意一下我喺立法會批評佢嘅時候，佢嗰個表現、佢態度、嗰個樣，你就知道。 是非常之恐怖，所以香港人真的要祈祷了，林郑月娥做了特首之后有牌你捱，你那些反对派亦都有牌你捱，他的手段会比梁振英更加独立，官微之处到时他实行那个就真是100%的白色恐怖。